你听紧嘅系 www.magazine.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嘅网络媒体。我系朱大调。 半場啊，呢、這個 Hot Ball Song 嚟啦，咁啊經一咧，亦都係如一如以往，咁、因為利物浦咁啊， 唔係成日關利物浦事嘅，不嬲半場先到噶啦， 唔係咁啊上個禮拜冇到啊， 係唔係上個禮拜係你兩個都冇到， 係 我工作忙啫。 OK， 好，咁啊講翻。誒唔好講利物浦住啦，講下啲大家， 講車路士先啦， 唔係講大家都開心嘅曼聯先， 講翻我中波先，大佬。加一新特蘭點解唔買落去咧？梗係估新特蘭贏。 唔係喎，曼聯傑斯做領隊喎， 重回上軌 喎。 你知唔知啊？嗰一日傑斯喺個喺 studio 嗰陣就同我同阿傑斯講：，喂，今場有機會輸波喎。跟住佢話：傑斯帶波。是冇得输嘅咁样喎、 啊。阿总即刻嚟啊！的总即刻跳出嚟， 哇！ 要突入啦。 唔系啊，我第一样嘢啦，嗰场波我有睇啦，我有睇晒全场曼联。 唔怪输啦， 都唔系、啊、4-0嗰场都有睇。诶、老实讲，嗰场鬼鬼地嘅，我 觉 得。 哦，又鬼鬼地 嘅。哦，老实讲，你睇翻上一场喺个主场度搏晒老命，今场波其实你。走即系走少，喐动系少咗好多嘅。咁几样嘢啦，我觉得，我系开心嘅嗰场波输咗。点解咧？因为上线你睇到热刺输咗嘅，热刺打先嘅输咗。 系啊。 咁你问我一路都好惊嘅就系曼联要打欧洲赛。 即系你唔想打欧霸。 我唔想打欧霸嘅。咁第一样嘢，第二样嘢其实我系唔知道一样嘢系咩，就系话其实今周嘅英超咧几关键嘅就系。先有兩隊啦，包括富咸同埋呢個卡迪夫城啦，兩隊其實個生死就 confirm 咗究竟係留仲有得去。 只要呢個禮拜輸咁咪係 啦，仲有得降班定咩？最後兩隊輸咗啦。咁然之後從來有多樣嘢係咩呢？就係、是、新德蘭，老實講，新德蘭真係從來都有少少關係喺度嘅，同曼聯我覺得。咁呢場波 你需要承認啦。 最後懟咗，即有一半 confirm 咗新德蘭應該係可以係可以留翻低喺度。 應該機會好大好大。 好大啦，係啦，係咯。 因為你就算睇狀態，你都應該估新德蘭啦、 啊。咁啊係。 新德蘭就贏埋呢場，應該攞多一分就已經肯定互級成功。 冇問題㗎啦，因為諾域治我又唔信諾域治下場都可以攞三分。 之後會對住邊幾隊呢？ 新來會仲有一場㗎嘛，即係仲多一場㗎嘛。 係啊，因為周中嗰個快車有一場嘅，我陣間會講講。咁因為呢場波曼聯呢，有啲蘭尼啊、楊格啊嗰啲，即係一睇睇到呢個陣，咁啊都知道佢同新特蘭嘅關係都非比尋常。咁啊好坦白 啦。再加上對面有啲奧沙啊。 暴浪啦，嗰啲 李七下嗰一扎人啦， 咁啊所以 嗰啲 為呢個長線嘅呢個即係着想咧， 衛星球隊嚟 嘅，咁啊因為即係坦白講贏同輸差唔多，費 加信過去嗰十季投資咗咁多喺呢隊波入邊， 咁都一次俾呢隊波， 點可以送佢落去啊？ 傑斯作為呢個費加信嘅一個門徒，點可以拜佢師傅嘅？ 會唔會係打個電話俾費加信？阿費加信話：喂， 放佢條生路， 係啦，一定要放生佢啊！如果唔係下係邊一個下一季邊一個俾分你啊？ 使乜電話？心靈傷心都知 啦。唔係，首先阿費格遜咧，歌場有睇嘅， 係啊， 大家影住佢，睇到瞓著咗添。 唔係， 通緊零啊，通緊零。 錯咗，佢飆咗同內傑斯度大英隊。 哦，即係分身，即係過咗個零過咗去啦。 即係出體，人哋講嗰啲靈魂出竅就上咗傑斯身，咁就佢帶隊。 即係扶機教波，係咪啊？ 係啦，犀利！ 哇，你嗰個咁驚， 我哋而家 有鬼喎， 神秘之嘢 呢個。 咁有冇見阿傑斯揼地嗰啲啊？咁樣揼地咁樣， 睇唔到揼地啊？ 應該喺第二度做咗嘅。 唔係啊， 即係你咪好似有冇見到佢打冷震啊？ 唔係扶機唔使揼地㗎， 係咯。 扶機唔使揼地㗎， 扶機唔使揼地， 茅山先揼地㗎咋， 唔使嘅， 你有冇睇呢個西遊記啊？ 冇啊， 咪就咁样飞过去啫嘛。 系费格逊好放心噶啦， 系咯，费格逊呢啲西人嚟噶嘛， 系啊，绝对放心。 系咪踢完之后吓、啊、踢完啊吓几多飞几多啊咁啊嗰啲啊， 系好有晒心理准备，你叫瞓得咁安详系咪先？ 系咯，所以冇事有咩事啫，唔好讲到咁。 啊，总之下季咧就三队波小心啲啦，后城、韦斯咸同埋新特兰呢三队波都系。鋪定路。 喂，我覺得咧，嗰、那個即係費格遜咪即係曼聯有一邊嗰個欄咧，叫做 Sir Alex Ferguson Stairs 嘅。係 啊，冇錯。 不如改咗名叫 Sir Alex Ferguson Sleeps 啦，不如。 哦，都得㗎，都得㗎。係啊， 紀念佢呢一個呢、這個 瞓著覺嗰陣。係啊，係啦，冇錯啦。 唔 係，即係合著呢一樣嘢。 佢嚇嚇，佢百 年歸老咁樣 又要改咯。 哦，咁啊， 成日改唔得㗎喎。 咁應該點改咧？ 唔識喎。 英文差 sucks 啦，又系 Sir Alex Ferguson sucks 咁样。 哦，都得，都得噶，系啊，继续。 好啦，咁继 续讲呢啲咪好咯，几开心。我哋又冇 松， 又冇晒争拗，冇晒两个车迷对住我两个利迷，大家一齐取笑。 反正反慢又停咗，系咪先？ 系咯，都要有啲嘢补充下噶嘛。 系冇错， 我俾一节你哋咁样讲，真系横反慢停啊！咁啊，所以场波新特兰就。恭喜恭喜啦！呼吸應該如無意外。 咪講埋啦，邊度入波啦？斯比斯恩拿神咁啊，大約上半場好似廿分鐘左右已經入咗啦。 係啦，三十分鐘。咁啊，個波又係域涵啦。咁個波又係啊，其實咧就因為費查咧就應該就擋得住阿域涵嗰個傳中嘅。咁啊點知佢孤寒就唔想輸 corner。咁啊結果就一樣，結果就俾域涵傳中，就結果俾後上啊。呢一個咧係拿神咧就無人看管，就卡利克追下就唔追，結果咧就俾呢個拿神就射入。 唔追啊， 可能系啦，或者费残有指示要避啊，所以呢啲嘢好难讲。 我又觉得奇怪，有新星都唔用，即系阿费个咩啊？ 扎卢 沙， 费 卢沙， 费卢沙 系咯，费卢沙有新星都唔用。 下半场出， 下半场咪换咗蓝队 咯。哦，咁啊，你留翻即系出年嚟铺路啊嘛。 咁唔可以用得咁尽噶嘛，大佬。 咁啊系，话晒都费。 系咯，话晒你今年揸到尽，咪又系咁。 系咯， 你今年揸咁尽做乜鬼？ 依家最需要出嗰个叫兰尼， 系 卖又卖唔出，屌！ 系啊，真系要出噶， 系要用下佢先得噶，大佬。 但系好坦白讲，你踢极咪又系 差唔多噶啦， 即系嘥鬼气啦。但系好似签咗张好长嘅， 上年签咗五年嘅咯， 咁咪死啦！ 有排未到尾啊！ 唉，真系，所以呢个 Woodward 都系抵死。 唔系，我觉得费尚有眼光嘅签佢，即系有阵时候。 唔系嗰阵费尚其实走咗噶啦，嗰阵应该系。 唔系我谂咧， 莫耶斯啱接任之后， 我谂咧佢呢几张约包埋朗尼，其实都系想收买人心嘅啫，想佢容易控制更衣室嘅啫。其实都冇乜板斧啦。 但系似乎而家就反效果咯，即系留俾下一个人嗰个执手尾嗰个就。 难嚟嗰阵时候系啊，费尚话买噶嘛。 哦，系啊，即系买就系， 你咪有眼光咯。 你重约系 你讲紧呢啲咸丰年， 放走呢个阿保巴就要呢一个啊，咁啊正啦。 系费查嗰啲，唔系即系费格逊啲眼光，我哋唔知噶，我哋啲凡夫俗子点会知咧？ 所以咪话佢英明咯， 英明 咯。 唔系严格嚟讲，个兰尼其实系都系基罗斯嘅。 哦，咁啊系，基罗斯 嗰阵时系先买斯朗，兰 尼啊、比比啊嗰啲啊， 有安达神啊嘛。 唔系，因为当年就已经谂住，其实兰尼就系会接替斯朗噶啦，因为大家都类似，同埋佢会觉得佢个成就会同斯朗差唔多嘅。 系冇错， 系 啊，头先讲嗰个比 年嘅成就， 讲翻转头先啊，头先讲嗰个比唔系皇马嗰个啊，唉， 嗰个比比系即系 好嘢啊，都我真系 嗰个后期要译做拍比 系啦， 传闻话踢过呢个无家者世界杯嗰个，其实唔系嘅， 其实唔系嘅 ，OK， 但系佢真系一个流浪汉嚟嘅， 佢真系好似系孤儿嚟嘅， 系 孤儿嚟嘅， 咁啊呢场波就咁样啦，唉，讲到呢度都差唔多，咁就另 讲第二队曼咯， 咁啊曼城就 hold 住先。咁我想講即係嗰護級嗰兩隊點輸法先啊嘛，咁啊第一場就紐卡素對卡迪夫城，咁啊其實咧就紐卡素就連輸咗 六場， 咁啊依個 form 咧就自1986至87年度最曳嘅 form 嚟嘅，連輸六場， 啊咁短時間咋？我以為紐卡素都成日賴啲咁嘅嘢添，都諗到 因為 廿幾年嚟 有一輪強隊嚟㗎嘛，係嘛？咁啊但係咧就 即係賽前啦，紐卡素一班 fans 因為就覺得啊，話呢隊波最近個方咁偉毅，就咧對於個球隊管理層啦，即係譬如話老細 Ashley 啊，領隊拍到咧就相當之不滿，於是咧就搞咗個運動，就話咧去到69分鐘咧就呢個離就提早離開球場。 但我想問下點解69分鐘？ 哦，因為咧就上一次紐卡素 係咪紀念阿獅子同阿傑斯嗰單嘢啊？ 哦，梗係唔係啦，因為咧因為上次咧呢個紐卡素攞杯咧就去到1969年咧，咁啊呢個 First Cup 啊，就係嗰個其實嗰個呢個杯咧，其實就好似而家嘅歐霸杯，即係個規模啊，咁啊所以就揀咗呢個69分鐘，咁啊但係咧，即係喺呢方面咧，即係因為紐卡素球迷有兩派，有兩派睇法，一就係呢一類啦，去到69分鐘就參加呢個杯葛嘅運動啦嚇，咁啊但係有一批就話，你既然要抗議要杯葛，點解唔成場抗議就唔好入場咧？係、反而你要入場去到69分鐘先嚟抗議咧，先走咧， 直頭喺個場嗰度屙屎。 咁你要突顯呢件事嘛？你個場地即係吉咗先至有效果噶嘛？ 咁咪全部唔入場，成個場都係吉嘅，由開頭開始，咁、都可以突顯到呢種抗議嘅噃。 係啊，唔係俾人誤會咗你係契弟球迷，咪撲街。係 咯， 輸波走曬係 咯， 係 咯， 呢一樣嘢。 唔係贏波有冇走先？ 贏波都走咗啦，六十九分 鐘 走咗， 好早已經捏緊嘅啦嘛。 因為對卡迪夫城講真都知道贏啦，因為卡迪夫城都即係就算呢場波嚇，即係講真，真係贏嘅機會真係掹。 反問佛術㗎啦，其實冇乜起色㗎，我覺得即係公道講句，蘇斯一查嚟咗較大約我諗三四個月係差過之前。 之前麥 基 咯， 又係費尚啲人嚟嗰啲咧。 教曼聯嘅咩？ 唔係咯，仲要教曼聯。唔係話， 哦，好難講噶， 嚇我喎， 有嘅，費格遜啲眼光， 我諗佢就係計錯咗數，同埋佢簽咗幾個，好似簽咗兩個羅超嘅球員翻嚟， 同佢簽咗沙夏咯，不過沙夏 就麻麻地啦， 都係麻麻地啦，咁所以就呢個紐卡素就3-0啊，贏卡迪夫，咁卡迪夫就個老細叫做咩話？咩 邊身聽？ 邊身聽係嘛？會唔會你知啦？白明翰嗰個就 係 咁樣啦。 白明翰護級成功喎。 係啊，白明翰護級成功，我 恭喜佢啊！ 講少少啦嚇，係啊，護級成功。 喂，真係要恭喜啊，大佬連降兩級，好大鑊， 好大鑊。不過而家都好大鑊， 而家都大鑊㗎啦，不過冇咁大鑊咯。係 啊，咁就 喺英冠頂得住， 喺邊身攤就睇下會唔會。 我相信佢都仲會繼續 keep 住隊波嘅。 咁但係你知佢同球迷之間已經都個問題咁偉大，真係所以就都好問水。 應該都會見到有示威㗎啦，繼續。 我估相信咧，通常呢啲情況都係佢自己未必親手去管理隊波啦，可能佢揾個 proxy 去管理隊波咯，個 proxy 可能就係啲比較同球迷關係比較好啲，或者係本地人啦。我估 most likely 會係咁嘅情況多啲。 咁另外一場啦，富咸，咁對史篤篤城， 係 史篤城， 咁 又係輸埋， 輸咗啦。 咁富咸呢場波咧就抵死啊，因為咧羅特列加就唔出，何治比擺咗去右手邊，迪查加擺後備，咁近期打得好嘅組合啊，全部都將佢 拆散 曬， 係馬加夫作風 呢場波就輸三個反擊嘅呢個富咸啊，一球就係艾拿杜域，一球就艾沙爾迪呢個利物浦借將係嘛？ 係， 另外就和達斯， 和達斯臨尾錦上添花啦。 係啦，冇錯，仲有奧丹維治，咁就四球波。 係， 咁以前富咸嘅前鋒有個叫馬薯嘅，就會覺得咧馬加夫就唔係教富咸嘅最佳人選就錯嘅，佢就覺得應該揾翻啲咧本地教練，即係譬如和洛克大富宗斯啊呢啲嚟帶富咸咧就好啲，因為覺得馬加夫就唔認識英超嘅足球咁講。 下季啦， 但我估啦嚇，即係頭先其實 off mic 咧同即係共在 Kevin Hall 都傾過咧，我覺得馬加夫係好 enjoy 佢呢幾個月喺英超教波，因為其實佢都係一個即係好少外流嘅教練啦。咁其實平心而論，近呢幾個月富咸有冇氣息呢？其實係明顯有氣息嘅。 有氣息。 咁就同埋富咸不嬲嘅財力都唔算太差嘅。咁以佢一次倫敦球會嚟講，我估佢喺英冠捱多一年，我相信可能每方都會幾有可能會繼續用翻馬加夫。我諗除非佢自己拒絕啦。如果唔係，我估聘用嘅機會都係大。 馬加夫就覺得隊波啊，啲球員就冇盡全力去踢呢場波嘅，咁就所以就護級就失敗，咁就睇下點啦。 唔係你一睇一睇個陣容， 希丁加打中堅就知出事啦，講好多次噶啦。 不過咪話喎，希丁加真係幾幫到隊波。 不過唔係喎，因為佢馬加夫帶隊之後，希丁加都成日打中堅嘅喎，佢打三個，佢通常打三個噶嘛。 其實就佢嚟咗之後咧，我反而有印象就係挪威嗰用少咗。 是 即是不嬲用开嗰个中间。 咩汉基兰。 汉基兰嗰度用少咗。 有 是。希丁加就打右边或者打中间。 佢通常打三个后卫嘅、okay. 我记得。通常打3-5-1-1嘅好得意嘅。咁、但係今年用呢、這个呢场波用大林奔特咁真係争好远啦。 呢个就真係冇乜太啦大林奔特。 唉真係嘥鬼气啦后卫。 以为佢英格兰人会俾心机啲啦。 咁啊 结果。咁啊结果就有两队降班啦演算过降班。 两队降班咁就。咁啊，仲爭諾域治啦。 對諾域治，諾域治就今個禮拜就冇輸啦。不過咧，個機會都係好微嘅。 不過咁啊，呢場波對諾域治又打得好好嘅，對車路士。上個禮拜我講車路士拍大巴士又打得好好。咁啊，今個禮拜咧，嗰個大巴士啊，呢個車路士啦，大巴士就俾另外一個大巴士啊就。 收咗工， 嗰個黃巴士， 黃大巴士咁就砰一夜咁就撞咗，因為呢場波就0-0，咁呢場波咧就其實將上個禮拜哭波桑嗰個講車路士對利物浦嗰場波嘅內容咧，咁啊只要改 一 改車路士就改為諾域治，利物浦啊改為車路士咧都唔差幾遠，係爭將謝拉特 咯， 係將謝拉特嗰啲內容全部刪曬佢咧，咁就基本上都係嗰個內容。 你睇嗰個。即係兩隊嗰啲，即係統計數據，你見到，其實諾域治就係，喂，我求一分嘅做呢場，見到嘅喎。 上個禮拜都講咗啦，又係求一分，咪一模一樣。 所以就係、是，即係你係唔知點解？ 我唔使唔知點解嘅，唔使唔知點解嘅。嗱，有幾個球員打得唔好嘅，呢個唔係就係我講嘅，啲車嗰啲唔係。嗰啲車嗰啲官方球迷區啊，都係咁講話呢個偉話呢個偉利安咧就踢到不知所為。咁呢場波其實我都覺得係呢、這個偉利安咧，哇！真係誤傳又多嚇，咁啊，但係多咗句啦。有時啲教練啊，真係啲戰術啊，真係爭少少啊，唔識主攻嘅，咁啊就結果就真係有幾個前鋒都入唔到波嘅，咁啊丹巴巴啊、伊杜奧啊、 托尼斯啊， 或者托尼斯啊都唔識入波咁啊爭少少。 咁啊呢場夏薩特都有出啦，踢波嘅夏薩特。 但係咧後備出咧上半場就。因為冇夏薩特，冇大衛路易斯嘛，下半場一換佢兩個，其實好多嘅，講真就好多嘅，即係夏薩特佢啲盤樓，咁啊，但係咧 都要俾人屌喎， 係啊， 啲車咪又屌啊，又話完全唔防守嘛。 哦，完全唔防守，咁冇得賴嘅呢啲嘢，佢賴上一場啫，對馬 咁人哋都 拍過啫， 使咩守咁多啫？ 系咯， 你都睇到路士得幾多腳射門啫，得三四腳，三四下。 落域治咯，有印象咧，睇到有一段時間 possession 係13% 嘅啫， 係冇用㗎， 完全放棄曬個 possession。 奧拿都揸住幾70%嘅 percent 控球咁，但係唔代表啲乜嘢㗎。所以車路士呢場波都係嗰句啦，都係同之前對新特蘭啊、韋斯咸啊、維拉啊嗰啲一模一樣，都就嚟估到曬結果會點。 總之攻守一對調就即係。主手嗰方面去咗對面咧，車路士就 佢就喺度丙噶啦， 危少少啦。 即係我睇嗰啲，即係賽後咧，即係睇翻啲車迷嗰啲官方嗰啲討，即係官方嘅討論區啊，都喺度講緊話啲球員啊，啲球員就即係爭少少， 咁啊係，又中處又中尾咁樣。 講啲球係講啲球員咧，就爭少少，咁咧就即係希望啊 啱。 是啊，即係希望阿魔帥咧就 清洗佢啦，不如 唔係清洗，即係希望令到佢更加落力。咁當然有啲咧， 有大半隊人喺等緊歸隊嘅，放心啦。 大半隊人死咗咯，係嘛？ 大半隊啊，而家喺海外咯。 喺海外嗰啲 係啊，好似難民咁樣喎。 嗰啲唔關事啊，嗰啲。 咁賽後嗰陣時候咧，摩連奴咧都俾人哋問㗎啦，關於今夏會唔會俾唔俾？即係你而家個爭標形勢好窄啦，基本上係四大交空啦。咁你諗住入唔？佢都暗示咗話會入一個殺手型嘅前鋒翻嚟嘅， 講咗係迪亞高哥。 所以咧，其實咧，我覺得咧，即係經佢呢一句嘅時候咧，可以推論翻佢之前嗰、那個即係佢哋個即係今次對住諾域治個擺陣啊嗰啲嘢係比較保守咧。其實我覺得咧，有啲嘢咧係想俾老細知，喂放水啦，放水啦， 又放水，放好多水咯、大佬。 喂，大佬可能簽個大牌翻嚟啊嘛， 唔啱用啊嘛， 唔啱用，香港唔啱用啊！要買件啱用啊，揀件迪亞哥哥斯達啊，咁啊真係啲。 都係講句 大牌嗰啲伊巴啊、法卡啊。 哇！我諗而家數前鋒嚟計，車路士應該全英超最多前鋒喎。 前英超三個， 你計埋海外可能係 真係。 我計埋 國入邊就少啲。 使乜海外啫？盧卡古都已經係啦。 嗰啲借走咗啦， 借走咗。 咁借咗都係借走咗都 係。係換翻嚟嘅，換翻嚟。 啲車迷咧就好想盧卡古翻嚟。 其實係當然嘅，盧卡古 係啱嘅。 我就有啲保留嘅。 唔係，我都有啲保留。 我就有啲保留。 我覺得啱使喎。 唔係，我覺得盧卡古打唔到大球。 盧卡古只可以打好直接嘅波，所以其實你睇佢西布朗都咁 fit， 愛華頓都咁 fit 咧。 我覺得佢係 都好直接㗎。 唔係，我覺得佢嗰個心理上咧， 即係、 打唔到、打唔到大球會。 咁仲後生啫。 同埋佢講真，從佢嗰個球員著想咧。繼續打愛華頓就好事嘅，好過打熱刺，千祈唔好去熱刺，繼續留翻愛華頓。 傳聞熱刺係想簽佢㗎，即 係 曼聯有咩簽到？ 其實如果熱刺簽佢，會唔會係第二個阿迪巴約？ 唔會，爭好遠，另一種類型嘅球員。 唔係阿迪巴約就級數啊， 高 啲 嘅。 咁啊，同埋咧，如果講車仔傳聞咧，就講話保連奴咧，咁就熱刺中場咧就加盟車路士咁講。 呢個反而我覺得啱踢啦，車路士。 但係呢一隻類型嘅有好多㗎咯。 唔緊要啊！ 唔緊要啊！ 啊， 咁你啲拉美利斯啊， 好過好過佢話有啲車迷話揀嗰啲咩史內達啊，嗰啲咁嘅嘥鬼氣啊， 嗰啲過氣噶啦喎。 拉美利斯唔同類型，拉美利斯唔係嗰只殺波嘅。 啊，仲有啊，諗下佢係拉美利斯啊，啲車迷鬧到拉美利斯癲咗咁滯啊！其實我都唔明點解要鬧拉美利斯， 慣㗎啦。 其實我都唔 係揾人賴嘅啫。 唔係，佢根本咧，其實揾多幾個。即係啲上上落落嘅球員咧，將拉米利斯打翻去邊咧，或者係會有 同埋好似聽聞話半場休息嗰陣時候就狂鬧馬迪，同埋另一個球員即係摩連奴。 摩連奴， 摩連奴，聽聞話係。 我聽聞話 係啦，我就但我又唔係覺得佢哋嗱，我又唔覺得車仔一兩個球員特別差嘅。其實佢好大影響呢場波踢得唔好，我諗主要係佢仲未擺低周中輸俾馬泰會嗰場，我覺得有啲影響。 哦，咁啊，咁啊，梗係嘅。 嗰個情緒你見到係唔啱好。 因為歐聯嗰四隊啊嘛，拜仁贏波啊嘛，拜仁好似啊，不過拜仁。 拜仁係贏，不過冇所謂啦。 冇所謂啦，其他三隊全部都失分嘅。咁啊，始終歐聯係有一定影響嘅呢個就好。 其實我覺得主要係歐鋪咗啫，因為你歐聯出咗局，咁其實你英超嚟計已經冇乜向上爬嘅動力啦。佢其實都冇嘢爭， 基本上唔係第三， 根本已經可以威 一就比較被動一啲 嘅啦。咁所以就 即係冇乜嘢呢兩場可以唔使睇車仔嘅啦，講真。 係啊，咁所以就車路士嚟緊啦，有啲傳聞話哈薩特會唔會走呢？ 係我贊成佢走， 我 真係贊成。我 諗全世界啊，除咗車迷之外咧，除咗車迷之外咧，都想佢咧就。即係沙咗， 我想佢去 Vega 啦。 唔係，即係成日要回，成日要回防咧，佢真係唔撚夠時間喺個場上面玩電話。 係啊，大家有睇過李爾去踢啲波，或者比利時踢啲波咧，車仔嗰種波係你見到係限制佢太多啦。即係唔係太 fully 咁樣去用佢冇踢。 喂，其實一個韋利安，一個夏薩特，我覺得真係唔係好啱車仔用。 O K， 咁啊，但係都車路士都有都好啱用嘅球員。 但係我唔相信呢個摩連奴會賣走啊。 算啦，起碼算一季先買啊，邊咁快啊？ 唔係，我相信雪就應該唔會雪嘅。咁但係其實外遊嗰扎球員入面有幾個球員，我估佢有機會都要重召嘅。其實師兄都講過啦，嗰個喺聖伊天嗰個中堅啦，蘇馬啦， 嗰個就 我估會攞翻嚟用啦。同埋另外波圖嗰個艾素啦。 呢個就難講，呢個難。 喂，其實我覺得熱刺真係嗰幾件中場好啱車路士用嘅， 保連奴啦， 保連奴 咧，就上半場即係講嗰個帕利祖啦，其實係好啱。另外就愛華頓嘅巴克利啦，其實我覺得係。 喂，其實車路士呢體系咧，你有一個油嘅球員就得㗎啦，幾個剛性強嘅 巴克利，我反而 就 麻麻啦，佢咁毒食。 啊，唔係喎， 你摩連奴， 我反而就中意佢呢類喎。即係佢上上落落攔截又得喎， 但摩連奴 搞喎， 但摩連奴 啱佢啲風格， 多俾人毒食㗎嘛。 誒唔係啊， 好多時候都係要求你球員攞到波，盡量起到腳你就起腳。 唔係㗎，我覺得佢啱用， 唔係 啱用。 其實車路士先至需要一啲毒食嘅球員啊。 係啊，如果通常自己嚟，因為譬如巴洛迪利咪啱用咯。如果摩連奴買得住巴洛迪利，好啱使㗎。仲有伊巴謙莫維咧，咪又係自己搞。係 咯，你 前邊就唔使揾嗰啲。嗰啲馬達啊， 唔係咯，嗰啲 內達啊， 嗰啲 打十號位嗰啲所謂中場指揮官，使鬼咩？ 因為摩，我都以前都曾經解構過摩連奴嘅戰術，就係佢係好怕啲用波好長時間嘅球員，同埋好怕啲多短傳嘅球員，因為佢自己做防守專家，佢都知啦。如果 喺人哋進即係進攻緊嗰陣時，傳波其實最容易俾人打斷嘅，而俾人打斷嗰刻反擊咧係最傷嘅。所以通常佢會想選擇一啲咧能夠自己帶波、自己扭埋入去射埋嘅球員會多啲。所以你會見到摩連奴嚟教車路士之後咧。夏薩特是多咗自己搞嘅， 係啊，多自己嚟，即係冇人去夾佢囉， 要再夾囉。佢好似即係你見到個改變嘅，咁呢個佢嘅理念嚟嘅，冇得講。 係啊，呢個佢嘅理念，咁所以呢即係要搵一啲啱佢理念嘅球員囉，咁到夏薩特唔係佢買㗎嘛，夏薩特啊上手買㗎嘛， 個老細買㗎嘛， 係啊， 托雷斯 上兩手 啦，老細買㗎嘛， 咁老細買就因為呢輪因為今年呢就老細個干預就好明顯係。 少咗嘅， 少咗 嘅 呢個， 因為始終歐聯又真係攞過啦，聯賽又真係唔係攞過一次啦。咁同埋亦都第二次嚟教呢個車仔啦，我諗應該會比多。 同埋佢嗰個心態都有啲，好坦白講係有少少唔同啊。Happy One 因為上年教皇家馬德里實在係鬧得好唔愉快。 其實乜One呢啲佢自己講嘅啫，我 唔信。咁佢嗰把口，你知佢把口幾咩㗎啦？因為佢啱 呢啲就各自取啦。 因為佢咧嗰啲咧，佢啱啱寫一封信，咁就俾車仔嘅球迷，咁因為咧臨尾就 唔係給自己的情書， 唔 係好幾照啊， 就講到咧同佢屋企人嘅關係嘅，臨尾就開始即係。些温情啊嘛，因為就講覺得咧，同車路士 一家人嚟嘅，你唔好趕我走啦。 即係好似車當車路士嘅球迷，好似一家人咁樣。 我們這一家巴士奶 啊，所以好多車路士 fans 咧都話摩連奴係爸爸嚟嘅。 係啊， 呢個真㗎，係啊。 咩舅父？ 真係所以嚇。我又覺得奇怪啊，大佬你可以講佢做契爺啦，係啦， 啊咁啊，所以 過分咗啲 啊，所以出年咧車路士都值得期待啊， 因為係咪教友嚟噶？ 咩？ 你係咪教友嚟噶？ 哦， 唔係教友嚟噶， 係啊， 哦，咩咩教 咩教先？ 教先 魔教啊， 魔教 啊， 魔老教， 係咁又唔係， 咁啊，所以就出年啦，呢個車路士都值得期待噶。 其實今季已經講話，其實車路士係期待噶啦。 唔係，其實我幾期待摩連奴第三季。我講真， 我第三季有第三季咩？ 唔知㗎，可能有㗎，唔出奇 㗎。兩年收工嘅話，但出年又攞唔到杯。 Long stay 㗎嘛，佢自己話。 哦 ，long stay。 係啊，佢自己講嘅。 唔要問油王嘅喎，唔係佢話嘅喎，大佬。 但我畢竟覺得佢唔係油王嘅頭號人選咯。 哦，咁啊，哥迪奧拿。 佢只係請唔到哥迪奧拿先請翻佢 嘅。咁啊，睇下點啦嚇，出年嚇車路士都即係好多球隊都要睇住㗎。咁當然。咁啊，除咗車路士之外咧， 唔係曼聯咩？ 唔係，出年最緊要先睇一隊，就係利物浦。 係咪啊？但係 星光熠熠，好殘啊！ 因為利物浦咧，即係今年就打得咁好啊嘛。 係，我真 係今年打得好啫。 我真係 I don't think just so 啊，真係。 你知利物浦今年啲攻擊有咁靚啊？即係呢場波對水晶宮啊嘛。 好玩我啦。 啊，唔係喎，真係打得好喎，上半場即係一如即係以往嚇，即係佢哋。好快手就已經是3-0啦，啊，即係去到55分鐘就已經3-0啦。咁啊，因為咧，我上個禮拜都有提及一樣嘢嘅，雖然你哋可能唔同意，咁我講真，我都覺得呢個係 miracle 嚟嘅，咁就話得失球率嘅問題。其實呢場波都好明顯嘅，好明顯嘅，啲球員咧去到3-0。都仲係要喳喳冧執翻個波，喳喳冧開波嘅。 唔係咁，你有呢個態度係啱嘅， 即 係盡力而為啦。 係， 即係當然你話係咪一定單冇人寫包單嘅？即係盡力而為，咁啊，梗係要。 我冇話佢唔啱，即係話佢有呢個心態。 係呢個心態正確嘅，即係你收拾咗心情，咁你咪做翻應該要做嘅嘢咯。即係你係要贏波，你係要入波嘅，即係你要追求勝利嘅，咁你繼續踢落去咯，盡力睇好每一場波咯。 系 正常啦， 合理嘅咁啊。 之后 所有嘢都正常嘅，自即系57分鐘之前，所有嘢都系正常嘅。 系 咁啊，首先就略略讲讲三个入球啦。咁啊，第一个波就其实又系好典型嘅罗渣士嘅角球战术嚟嘅。 系 咁，因为就祖华良原本系就喺近处嘅，咁啊兜翻后去远处，咁嗰个 mark 紧佢嗰个叫列特利咧就跟唔到。 系 咁啊，结果俾祖华良就远处就顶咗入去。 因为之前已经有个拉扯 单挡啊，做咗单挡， 其实都。見過 其實是一個很成功的 set pieces 因為其實即係 Joe Allen 真係絕對會被人忽略的球員如果球才方面真 係咁啊，呢球亦都是他第一球為利物浦入的聯賽入球。 哦，第一球嚟㗎。 第一球，兩季入第一球啫，係杯賽入過。 哦，咁啊真係恭喜恭喜啊！ 係 咁啊，跟住有一球就是 其實就有機會十二碼嘅，咁、但係就即係冇判到啦嚇。咁嗰、個波就係阿蘇同史達靈做個撞牆，咁之後咧，咁就入到去禁區，咁就俾人拉跌，但係冇foul嘅。咁、之後就二比零啦，咁就係咧呢個謝拉特後場就長傳俾阿俄梅於史道列治，咁就史道列治咧就推翻埋中間一射就中手位就入唔到網，就二比零。跟住就兩分鐘之後咧就三比零啦，就殺高一模一樣後場傳俾傳俾阿蘇，阿蘇嘅跟住就一比佢史達靈咧，咁就射入做咗 one two 就阿蘇咧，咁就射入去，咁就三比零。咁啊，五十五分鐘三比零，你知啦，哇咁鬼順唔順開啊，順梗係喳喳冧，搏一搏噶嘛，諗住三比零，六續有嚟， 九比零噶嘛， 分分鐘哦唔好咁講，我諗即係希望佢追啊追翻得失球率，即係正如慈生咁講，呢、這個態度係相當之合理嘅、 即係你一場球三球四球咁。你俾啲壓力人，你都得啩？ 因為曼城就陣間講啦，都 係㗎嘛， 只係踢住， 踢咗㗎啦， 踢咗㗎啦， 踢咗嗰場已經贏咗㗎啦， 因為最遲㗎嘛，因為利物浦嗰場， 唔係啊，即係仲有啲賽事未踢啊， 哦，即係後尾嗰啲係嘛，因為就曼城只係贏一球啫嘛，而家踢到贏到三球喎，五萬五分鐘喎，咁、你搏追翻五六個得失球，咁啊搏一搏啊嘛，雖然就好似下文啦、可以講。天真咗少少， 即係你有呢個心係正確嘅。 唔係，我覺得啱嘅。 咪回翻啦，即係如果事後講翻，如果佢可以入到五六球咧，即係贏波嘅話，其實你真係會俾到壓力俾曼城嘅。咁可惜事與願違啦。 咁你盡力過咁冇計啦。 其實咧，你咁嗰場賽事，我反而個 closing point 我唔係想講呢樣嘢，就係講好多球迷都執著羅渣士點解呢場要咁樣攻法。因為大部分有一啲比較剝花生嘅球迷就佢覺得喂照計理論上穩贏三球，其實理論上呢場波係咪應該先攞三分，然之後再等曼城睇下佢會唔會有 冇得攬咧？ 唔係，我首先就我首先幾樣嘢啦，第一定要賺水晶宮先嘅，因為去到啊。即係五廿幾分鐘輸住三球都唔放棄，都係當然第一就主場， 佢好定嘅，佢真係好定。 當然第一就主場，咁啊主場都要俾啲球迷啊，即係起碼入一球波，都要同啲球迷做啲交代。 交代啊！ 所以去到臨尾都仲要攻㗎，咁呢個就知第一。咁所以咧，臨尾水晶宮就即係去到七廿九分鐘就追翻三比一啦。咁呢個波就好緊要嘅。 呢個波折射㗎， 真係好緊要，因為個波就 散到格連莊神， 就散到格連莊神就入咗網，咁啊列特你就射埋去。咁都係嗰句啦，你守衞怕波係要側身嘅，咁就冇得講啦。所以格連莊神呢場波，陣間有球波又係啊，輸格連莊神輸得好緊要。咁啊，因為咧 hit 緊三球。咁啊，但係就俾人追翻一球，咁、那個心咧就開始慌㗎啦，就去三比零啊，唔知會唔會你知啦，有啲球員個信心就爭少少，咁啊，於是後防咧騰騰震， 輸到三比二就係最傷嗰下 咯，係三比二就仲死，三比二嗰波其實咧就角球嚟嘅，之前利物浦嘅角球，因為頭先都講啦，就想不停咁啊追得失球啊嘛， 冚曬上嚟， 咁就擺個測箭就喺前邊，咁啊後邊就剩翻人手又唔多，咁啊結果就衰咗啦，咁啊俾水晶宮打反擊，咁啊最慘一樣嘢就格連莊神，咁啊格連莊神其實咧，佢嗰、那個因為嗰個反擊就響格連莊神嗰邊嘅，格連莊神嗰邊嘅，咁啊格連莊神其實有兩個選擇嘅，第一咧、 技術犯規， 攔低佢咯， 攔低佢啦，做 tackle 啦，第依、這個 應該唔得啊嗰球， 其中一個選擇啦，另外一個選擇就 delay 啦，即係可能褪後啊，甚至可以理想啲就引佢去邊啊，等大媽住佢，但係佢而家個選擇就係咧，佢又搏一邊。搏佢中間嗰邊，咁啊結果就搏唔到，咁啊結果就推咗去底線。 典型嘅英格蘭嘅防守方式。 係啦，確推咗去邊線嗰邊， 太快決定啦。 係啊，結果就俾佢好鬆容，好輕鬆，咁啊俾佢中間嗰、那個 就俾咗基爾。 係啦，呢、這個基爾咧就射入，咁、但係基爾嗰個費南根又係嘅， 費南根底打， 係咪？ 我覺得呢個都好係好大問題。 少少咧，你真係得個一千零一個目 標。因為其實如果你話人手唔夠咧，當即係哥係保拿斯啦，保拿斯即係控定左邊嗰、左邊即係個攻勢啦。 係啊。 翻到嚟嗰陣咧，其實人數唔係太唔夠嘅，不過費南根企嗰個位咧。人哋係第一時間射嘅，但係企咁遠咧，我就覺得費南根 當然就嘅基爾本身係聰明嘅，企翻個高位就唔係咁，但係費南根係咪可以真係 捧 上啲貼身啲嚇？ 你真係唔夠怪， 所以就二比三。我哋上年成日講噶啦，二比零一個好危險嘅比數，而家三比一。咁亦都係一個好危險嘅，係我知三比一係本身一個好危險嘅比數，去到三比二，全部腳震， 真 啦。咁啊，結果咧就三比三啦。 因為你睇到嗰個時間差唔係真係差好遠，即係你輸完啱啱可能分兩三分鐘就輸第二球啦。 係啊， 即係已經突然之間咁失咗兩球嗰下真係。 因為兩分鐘失兩球咧，真係腳震嘅。同埋呢班球員好坦白講，真係 承受唔到壓力。 經驗就好淺嘅，講真啲，奪冠經驗好淺嘅。你就算你話謝拉特之前攞足總杯之前攞呢個歐聯都係後上攞杯嘅，即係後上贏嘅。佢反而 hold 嗰個嘅戰果 ，hold 咁一個勝局，冇乜經驗嘅咋。 其實你見到上場女車有時都見到，即係當佢哋形勢不利嘅時候咧，你見到成隊利物浦嘅球員都係即係唔穩定，即係定唔到落嚟，冇一個人可以穩定軍心啦。謝拉特自己都已經心急埋嘅時候， 係啊， 其實係冇一個人可以喺度鎮得住場咯。 即係我哋成日好經常講嘅冇奪冠經驗咯，呢班球員。 如果我講咧，始終呢個陣咧都係今季先至形成嘅，咁亦都係得半季啫。咁其實簡單啲解構咧，呢個陣咧，我成日都講啦，防守咧其實。一個踢波個陣型，我哋企位咧，三角形係好重要啦。咁通常而家我哋形容防守嘅三角形咧，係一個等邊嘅三角形，一個聖誕樹式噶嘛。咁而進攻嘅三角形咧，就啱啱係一個倒轉三角形噶嘛。而利物浦嘅進攻主要核心咧，就係喺兩邊一個翼位嘅使用噶嘛。 係啊。 咁即係話費拿根同埋係格連莊神呢兩個位好重要啦。咁變咗下面倒轉三角形最篤嗰個呢就一定係謝拉特㗎啦。基本上呢個結構係唔會變嘅。咁因為如果你要撳佢數波呢，好明顯就算現場嘅旁述都已經圈起咗佢呢兩個球員好明顯係打一個逆位嘅方式嘅。咁但係如果以一個逆位嚟嘅呢兩個人嘅質素就未免真係低得太緊要。 你講佢不論防守同進攻都係 啦。冇錯啦，因為呢個要求係 wing back 係非常之高。 咁當然啦。 咁但係你話費拿根，老實講今季其實已經盡咗佢力啦。 費拿根其實打喺防守上都已經係咁㗎啦。 格連莊神呢個人真係 跌咗鍋嘅，今年你見到佢。 其實佢係完全唔掂嘅，佢攻守都唔平衡，佢絕對唔啱踢。我甚至乎覺得真係同佢續約真係要認真考慮。我覺得一定要搵一個人去 replace 佢呢個位。 我諗就利物浦今年就都可以為一個學習嘅一年。 同埋我覺得我又唔覺得呢場波佢係應該要攞三分，但我覺得佢個態度都正確。 正確嘅。 咁因為你冇得等嘅，如果老實你如果贏兩球或者三球，然之後完咗場比賽，其實你係同等死冇乜分別嘅啫。講真嗰句。 我講少少啦，我覺得就冇得話三比零停喺度就唔公嘅。咁但係個警號係咪應該係三比一或者三比二嘅時候出現嘅時候，應該會有啲人會諗一諗，係咪要再繼續攻落去呢？係咪即係要靠入多一球先置對方於死地？呢個係咪唯一一個方法呢？ 我覺得就係、是、呢、這個就係羅渣士俾唔到個息怒啲球員啦。因為呢、如果你係追得失球呢，其實佢三比零之後呢，你見個 pacing 係 hold 得好緊要嘅。佢都唔係話咁冇盡，其實佢有一段佢有幾分鐘時間，佢係拉扯緊，不停咁傳球揾空位，諗住進攻嘅，都唔係話算係太急。但係問題一輸咗一球之後咧，你變咗個得失球又會跌翻，剩翻兩球噶咯，即係呢場波裏邊，即係追近兩球。 但係退到計翻數，得失咩 ten any more 啦？即係如果要比翻一個比較係，去到輸兩分嘅話，係咪先？ 呢個時候球員就接受唔到領隊嘅指示，即係未收到領隊指示。如果我係羅渣士同佢講 ，OK 冇問題噶，攞三分先，其他嘅嘢完咗場賽事再諗。 嗱，我會咁諗，作為一個職業球員咧。應該一定知道三分係緊要嘅，亦都唔會知道而家形勢三分唔緊要。同埋另一樣嘢就係、具體地嗱，我唔知俾咗咩 instruction 俾即係羅德士俾咗咩 instruction 俾球員，但係換人就換咗兩個，因為換咗古天樂入嚟， 係啊， 另外再換咗摩西斯入嚟， 係 咁後備入邊咧就有艾加 有 托尼嘅， 有高路托尼。 我唔係想怪責咩人，咁、但係。有時靠一個換人入嚟去帶 message 俾球員係好常見嘅做法。 當然， 我唔知點解會做呢兩個決定出嚟咯。尤其是譬如摩西斯，我就 幾唔覺得喺三比二嘅時候係唔好應該係揀佢入嚟。 係， 我寧願揀阿艾加入嚟，打到個中堅咯，冇乜壞啊！講真係咪？ 同埋艾加 係 可以引球出擊，冇問題。 係 啊，佢起碼起即係我唔係好明點解要換摩西斯。 因為羅渣士本身佢自己嘅經驗呢方面嘅經驗都淺啊， 佢都係淺嘅， 佢都係淺嘅。咁 都係 同埋就今季真係古天奴真係好差好差。 下半季啦，上半季我覺得佢都 OK 嘅。 咁都係嗰句啦，利物浦都係今年都係一個學習嘅一年。咁啊，出年就又要歐聯咯噃，咁所以喺嗰、那個 難打啲嘅、就是、 人手嗰度咧，係真係要加強嘅，即係尤其是你係講後 防 啦， 咁啊後防鬧多一樣啦，頭先未講三比三嗰球啦，三比三嗰球其實又係一個好怪嘅一個 史基泰爾啦，係嘛？ 史基泰爾其實嗰球咧，唔知係想標定係想裝越位，定係想裝越位，咁就對唔即係好對唔住咧，就係佢想標嗰個對象咧，一心就想扇個波嘅啫。 我覺得嗰個係想裝越位， 我覺得係想裝越位，係 裝越位， 我覺得佢想裝。 標發嘅， 你如果你睇翻個慢鏡，係 莊越， 佢係有少少係 莊越位，係 莊越位嘅，但係個 timing 完全錯曬。 哦， 咁但係對手就其實唔知洞悉先機定咩原因啦，全心去扇一球波俾基爾，咁基爾就基本上一個半單刀就 射入咗。我覺得呢球波其實想標，不過算啦， 唔係佢兩個動作都有嘅，因為你我都係咁，因為你莊嗰下其實你真要殺出嚟，嗰下都係標嘅，咁結果佢哋都頂失咗。 不過咁即係去到嗰陣時，成隊波後防亂曬大龍咁啊！咁啊，實有咁嘅。 同埋我有一點，我想補充就係、是當一失球嘅時候咧，尤其是失第一球咧，佢同車路對車路士嗰場一樣咧，其實最關鍵一樣嘢就係謝拉特，係好慌，佢一失咗波之後咧，謝拉特係完全甩咗佢個防守中場個位，走咗上嚟，呢、下對球隊個損害就非常之大啦。 唉，真係謝拉特呢啲球員真係個心魔都未解決，真係。 我諗都可以蓋棺定論嘅，即係謝拉特呢個球員係即係可以話係一念天堂一念地獄啦，即係佢可以對隊波嘅建設性好大，但係佢自己個心魔，我諗係好有可能係即係去到佢職業生涯完都唔會有啊。 我諗而佢嘅性格，我諗佢出任呢個位置其實已經打到極限㗎啦。佢唔係頂級防守中 佢打到最後呢兩場，我諗即係我諗佢係職業生涯為最唔愉快嘅呢兩場。 利物浦如果真係有筆錢啊，即係係咪？即係如果真係再加添一個人手咧，就係、可能喺謝拉特啊，或者條中堅中間嗰個位咧，揾一個好有經驗、好有大賽經驗嘅中場球員鬥住謝拉特。 其實我心目中咧就 FF 都三個嘅、一個就係巴里啦，年紀大啲我唔介意嘅， 係 一個就薩巴利達啦， 我澤里喎，澤偉係 澤偉啦，另外一個就係、米拿。詹姆斯米啦， 第三隊都係英超嘅競爭對手喎， 基本上都係曼城。 即係我純以係揀人腳，即係呢三個位非常之啱你。 我麻麻地同意啦，咁但係我覺得唔係今年第一點諗啊。其實由謝拉特大約打到30、31歲，我覺得利物浦已經要諗一個人係要去 replace 佢嘅。呢、這個即係唔應該係去到而家先至諗㗎啦。咁佢打到今年，我又唔會想作為一個懲罰嚟去扁佢落去後備。咁可能去到下一季嘅季初，我估佢都仲有一個狀態去值得去打一個中 選位。 但係個問題， 我出場嘅數， 但係個問題就係、當你去到打兩線，你要有另一個球員係打到佢個位而又係打另一種波。 其實我覺得就應該，如果再入人咧，會入翻今年謝拉特。打呢個方式嘅位置，即係迪羅斯型嘅防守中場， 甚至係迪羅斯本人 都可以。 但係其實好難揾嘅。 但係因為佢係意大利人啦， 即係我覺得你要揾一個 Taylor May 完全一樣耷落去嘅。 講英文打呢個位好撚煩。 即係譬如啊，即係早幾年我自己對 Jonjo Surfi 嘅寄望好大就係，我覺得喺進攻方面咧，其實佢好似謝拉特嘅，但係個問題就係你發覺真係。一個人換一個人，其實喺利物浦呢個方面， 因為其實你羅渣士其實教方式其實都開始捉到路㗎啦。你見佢第一季簽沙軒就好明顯就想做呢個位， 做唔到， 但係做唔到。咁啊，結果今年就焗住改造謝拉特，就變咗係成功嘅。其實我覺得真係超水準嘅佢打到。但係我又舉翻對車路士嗰球啊，其實點解會失呢？就因為佢同薩高平排。佢如果打呢隻方式咧，其實理論上咧，佢一定要後過中堅嘅。佢係唔應該，因為橫傳嘅風險係比傳後高好多嘅。 所以我覺得佢係爭少少咯，打呢個位。 如果講後防，我就覺得其實薩高就需要改造或者需要強化啦。因為其實呢個球員係以佢年紀嚟講，佢可以進步，應該要重要好大嘅。咁而我相信佢今季唔係打得差嘅，應該值得即係再栽培一下。史基泰爾就真係要詳細諗下點樣用佢。即係佢當然俾咗好多入球俾我哋呢隊波，但係其實佢失嘅波亦都唔少。 簡單啲嚟講，我覺得呢隊利物浦都仲好有潛質嘅。但係爭在係要有一啲有經驗嘅球員，尤其是攞奪冠經驗嘅球員去鬥一鬥咯。簡單啲嚟講，好咁啊，其實仲有一場好緊要就曼城，因為曼城贏波咧，其實就利物浦即係贏唔贏波。都 曼城贏波咧，咁基本上就令到我哋要求就要諗得失球啦。咁去到而家利物浦輸即係和埋咧，我哋諗對手要贏到曼城嘅波啦。咁所以我哋而家對緊其他球隊要我哋幫手嗰個要求咧，其實我要求係越嚟越高嘅，所以機會係越嚟越微嘅，大家都要理解。係 明白。咁啊，呢場波嚟講就愛華頓都提過㗎啦。咁啊，因為咧就呢場波即機卡就出翻嘅，原來咁啊，但係都冇打成幾個月啦，其實都。狀態係好曳，咁所以呢場波你好奇怪，叫愛華頓會打三個後防嘅，其實就史東斯、即基卡加埋艾卡拉斯，就是、因為咧，你知艾卡拉斯咧就真係麻麻地，咁啊想揾個即基卡就鬥一鬥住佢，咁啊但係咧呢、這個效果就真係講真就認真麻麻地啦，講真就因為愛華頓都好似未試過打三個後防嘅今年，咁啊所以就即基卡狀態又曳， 後衞都鬥得厚啲嘅，即係拜恩斯同埋高文。 高文其實就兩個上落多啲嘅， 上落多啲 呢個352或者532。 我其實就唔太覺得嗰三個失球係人數唔夠嘅。 我唔係人數唔夠，係四個後衞變咗三，即係。三個後衞變咗五個後衞，唔係應該講四個後衞，如果四四二啊嘛，因為變咗打三個，即係雙數變單數，喺個分工上係會有啲問題嘅。尤其是我見到呢三個後衞咧，好多時平排嘅，好多時平排嘅，咁所以呢樣就好弊啦。邊個殺邊個鬥邊個鬥？你即係好似睇球 其實以往就通常如果係即基卡加迪斯丁咧，就會係即基卡。鬥嘅就迪斯丁會曬， 即係呢個係唔係人數問題，係嗰、那個嗰、那個分工個問題啊！即係所以就唔慣啦，我會覺得呢個安排就出擊即機卡就冒險咗少少啦。不過就佢梗係驚艾卡拉斯打得唔好啫嚇。咁啊呢場波嚟講就原本 好早入波嘅， 有記錄㗎。 其實就巴克利 就好 靚㗎，左手邊咧就入一球，即係世界波， 世界波嚟㗎， 好靚㗎，即係第一時間 一 chop 就甩死咗對面啦，呢、這個哈特。咁但係咧其後就又係爺爺托尼啦，一比比咗阿古路就搞掂。咁但係阿古路之後就傷咗喎， 拉咗春袋， 拉親，但係後屘話冇事啊， 俾肌肉， 世界盃出唔出到啊？ 出到，佢後屘 Twitter 話冇事咯，唉，佢自己講嘅，所以冇問題。 少爺波係咁㗎啦， 咁其後。后咧就米拿咧就传中俾迪斯高又顶咗入去就二比一就临完场输嘅。 嗰球其实就唔好集中啦，咁一嚟詹士米拿都呃个假身呃得好靓嘅，因为佢就即系呃个回后波，咁结果就即刻就兜翻转头去向前推，就掘咗一球波出嚟，咁由中间就迪斯高基本上系无人看管啊，咁啊顶嗰个弹地波就即系。 但系佢迪斯高就冇人挡嘅视线，但我真系觉得后真系个反应好慢咯。 不过呢场波好坦白讲，爱华顿啲后防都系松啲。 真系。 但你冇得要求人哋同你即係打到愛華頓上岸嘅咯，佢追第四又追唔到， 佢第四都追唔到啦， 追唔到， 即係佢同你入兩球，同埋迪斯高球你空曬，佢又頂得有角度咧，你好難即係後。 係不過以往我認為咧，愛華頓就比較少失呢一隻波嘅，即係兩球咁近門嘅波咁，但係即係我諗打到而家攰啦，再加上亦都有啲後備上陣啦，冇得怪佢。咁我會覺得愛華頓。全力以赴嘅，我絕對唔會嬲啲乜嘢嘅。 哇，因為二比三全力以赴啦。 去到去到臨尾即係盧卡古追翻嗰球波，其實見到個勢都一度都係即係打得唔錯嘅。 咁冇辦法啦，咁啊始終嗰個後衞即係因為球員正選中堅受傷，要咁樣調發，咁就真係爭好遠嘅，同埋。米拿拉斯之受傷又係好大影響嘅，所以愛華頓原本真係好有氣勢話攞翻個第四嘅，咁但係咧就冇計啦，咁就結果就第五啦，咁啊有歐霸打嘅嚇呢場波，好咁就英超就 噏過曬啦，咁啊今晚咧，咁啊亦都有啲英超嘅賽事同埋 週中有啲波啦， 係啊，週中有啲波㗎，咁啊曼城有一場嘅噃，啊曼， 咪講曼城講多少少嘢得唔得？ 好， 咁咧就曼城同埋 PSG 啦，法甲 PSG 最近都已經係 confirm 咗被罰，就呢個 UEFA 罰。就係、是、因為呢個 fair play 嗰個 rules 咧，咁就違反咗。 即 係 富豪衰， 富豪所謂富豪衰， 即係公平競技一個原則咧，咁就即係嗰個財政公平競技啊，即係 financial fair play， 呢個應該叫做 FFP 係啦。 咁就罰咗，咁咧就曼城咧就將會喺未來三季咧就應該分期咧就要夾埋俾6000萬。 啊，仲要分期啊？ 即分三期咁俾嘅， 即係2000萬一期咯喎， 係啦，2000萬一期， 十歲 就罰呢個6000萬， 不過都罰得重嘅， 6000萬嘅 英鎊啊， 歐元嘅。咁另外仲有一樣嘢比較傷少少咧，就係咧佢要將下年嚟緊打歐聯嗰個 squad 咧由25人 cut down 到21人， 呢樣就緊要， 呢一樣就傷啦， 呢樣緊要。 同埋仲有一個條件喎，因為咧呢一個 financial fair play 就要講緊你要用 home grown player 噶嘛，咁喺呢21人入邊咧，你仲要符合有8個 home grown player， 呢樣。就緊要啦！ 你諗下曼城點揾8個 home grown player？ 呢樣就緊要啦。 home grown 點計先？ 而家買唔計㗎嘛？係 咪計16歲之前喺英格蘭受訓？ 其實好複雜嘅，即係包括有冇青訓，或者喺幾多歲之前？ 係啦， 喺附近英格蘭嘅某啲地區都當係近曼城嗰啲，佢計幾樣嘢嘅。 係 呢樣就緊要嗰啲錢啊！ 或者真係揾一集試下，真係揾翻嗰個 home grown 嗰個條例嚟睇下。 哇！真係 嗰個好複雜㗎，嗰個好 都幾難真 係。咁啊，佢8個啦。咁而家咧，其實咧就。聽講咧就曼城就拗緊數嘅，就是、希望會 錢又罰咗咁多啦，仲要罰得咁金。 但個問題咧就係、是、其實上訴如果失敗嘅話咧，係好有可能 UEFA 會再罰重啲。 哦， 咁啊， 咁似大陸嘅。 嗱，如果罰重啲，罰多幾個零咧，可能曼城都冇乜事。但如果你再 cut 單，譬如喂唔好21個啦，16個啦，好唔好啊？咁你啊賴嘢啦， 咁又唔會， 即 係後備 席都唔夠人噶嘛，係咪先？ 咁又唔會， 後備席而家冇限噶嘛，我記得係嘛？ 唔係， 都有限。你可以 意大利就冇限， 你可以登記。 咁咪好咯，跌埋心水，一隊打歐聯，一隊打聯賽咯。 咁啊，另外就射爾門啦，都會係有呢個咁嘅懲罰嘅。差類似啦，好似 咦咁詹士米蘭嗰啲咪上位咯咁樣樣。 詹士米蘭就好難走啦。 咁咪佢哋嗰啲應該就一定會入。 咁應該就 call 可能真係可能會 call 翻巴黎翻。 call 翻巴黎。 咁啊呢個一定啦。 咁啊米卡里察士啊嗰啲有佢有。 即係嗰啲英格蘭球員咧，就出年就好穩陣喺個位度。 即係英格蘭球員就將隔離 入。咁啊最大鑊就嗰三個中鋒啦。 啊！ 真係要可能要掃緊一個就 係啦嚇，咁所以就呢樣嘢對於曼城啊、PSG 嗰啲就真係問啲嚇。 不過就即係其實 financial fair play 咧就罰翻人哋錢咧呢樣嘢我都覺得幾諷刺。 如果三個中鋒掃走一個，你估 我估迪斯高啊？ 迪斯高， 佢仲有價講啊嘛。 喂，其實我真係想問，如果呢個罰款咪會令到佢哋個財政更加唔撚平衡？ 所以其實呢樣係好諷刺 嘅， 我覺得。即係你罰應該用第啲嘢罰啦，即係好似 cut 單人哋。 我情願佢齋 cut 球員咁會合理啲嘅， 或者 cut 聯賽分數咯。 哦，咁樣啊？ 當然我痴人說夢啦。 哦 ，cut 聯賽分數， 我知。歐聯分數， 歐聯係數。歐聯係數，歐聯係數。 咁啊，總 歐聯係數咁，可能英超賽會就嘈噶啦。 唉，唔知啦，唉，總之 但佢冇得再 cut 噶咯，佢應該係第四噶咯。 唔會啊 ，cut 唔到嘛。 唔係，總之留意事態發展啦。唉，啲場波。 講講周中有咩波先啦。 咁啊，曼城啊對維拉嘅就曼城主場。咁啊，維拉就已經上岸啦。曼城主場就打得特別好嘅。咁啊，所以咧，咁啊，雙兵就曼城啊，叫做阿古路啦，就應該如無意外就 都唔出 噶啦。 咁和埋啦。 係啦，咁啊四，咁啊，所以就應該曼城機會好坦白講係機會高啲嘅。咁因為阿斯頓維拉都無欲無求啦。 會唔會整個勢咧？ 哦，唔奇㗎， 真 係 整個勢唔奇 喎。唔奇㗎，咁啊跟住就曼聯啦。咁啊對後城。 補賽嚟嘅呢場係。 補賽。 係啦，咁就曼聯後城就冇所謂啦。 係呢個應該 分開嘅。哎呀，都係昔日嘅舊帳。 緊要啲嘅，另外一場緊要啲就新特蘭對西布朗。 係啦，新特蘭對西布朗，不過新特蘭就基本 攞一分夠啦， 攞一分都好夠啦， 就大局已定。 都係雙方和和果果咪算數咯，西布朗都上岸啦，基本上。 曼聯對後城。補充少少咧，維迪嘅謝幕戰啦， 係啦，維迪就因為出年會打國米啊，咁所以就呢場就謝幕。咁就另外西班牙啦，頭先講啦，華拉杜列咧就會對皇馬嘅，咁啊呢場波又好緊要嘅，皇馬係一定要贏㗎嚇。 咁呢場波就咁樣啦。咁就出年其實嗰個英冠呢亦都係個結果就打晒啦，因為就 李斯特城 同埋呢個搬尼呢就升班。咁另外呢就有四隊波就打附加賽嘅。 韋根啦。 有一隊就韋根啦，昆士柏流浪啦。咁就另外呢就有呢個仲有一隊係白禮頓。咁仲有呢就係另外仲有一隊 打比滾。 係啦，就打比滾。 呢四隊呢應該就白禮頓就肯定好耐冇上過頂級聯賽㗎啦。絕 對。 係。咁打比都應該有十年八載㗎啦。 係。 另外兩隊 打比就唔係打比唔係好耐啫，打比滾。 打比都有十年㗎啦。 都有十年。 都有㗎啦。 都有一段時間㗎啦。不過白禮頓就肯定係好耐。 冇打比滾我記住肯定冇十年。 唔係 李斯特城有可能真係有啦， 李斯特城一定超過。 我估計李斯特城係耐過 肯定，咁李斯特城肯定耐過。 白禮頓咧就肯定就好耐啦，起碼 英甲之 起碼我睇英甲能聯賽上，我諗廿幾卅年，廿幾卅年 都英甲噶啦。 我諗就卅年啦，起碼 打比棍，我記得應該係零五、零六定零六、零七嗰季嘅。 因為咧，白禮頓之可以攞到附加賽個位咧，就臨尾90分鐘。就贏呢個諾定咸森林才可以保得住那個位，如果唔係咧就俾雷丁就攞咗去㗎啦。咁另外榜尾咧，伯明翰之可以留級咧，又係臨尾咧咁樣去追翻成呢個打和2-2就保盾就臨尾和嘅，咁先至靠呢個得失球率咧，廣國唐卡士打就可以護級成功。咁所以就。不過伯明翰都係等收工嘅。 咁英冠有邊幾隊降班？唐加士打， 另外就伊奧維咧、班士利咧三隊就降班嘅。至於就 League One 咧就狼隊啦，又係過100分咧就升班嘅，狼隊就會去翻英冠。 OK， 霍茨茅夫好似再降一級，好似有啲印象係咁啊。 霍茨茅夫咧又係， 不過都係啲好大鑊嘅。 即係去到 League One 啦，真係。好可能即係過多兩年見唔到添啊！即係5分鐘。好啦，咁今晚 Hope Ball Song 就又即係第一節就爭少少，咁就早少少完第二節就補一補啊，互補長短 咁 啊， 就 係啦，互補長短嚇，咁咧就咁啊，阿 Chat Lab 啊，今日憑桑記二嘅道理咯。 憑桑記二其實就我諗今日咧，我同景一都唔係咁開心啦。又係啱啱今朝輸咗場好大嘅波啦。 但我有啲嘢想講， 講埋啦， 俾你講先。 我覺得經過對車路士呢場波，無論車路士又好，對水晶宮又好，對呢個邊個都好啦，即係呢三隊波都係令到逼和啊！即係我覺得呢啲嘢其實真係我想講，屌你老尾，呢啲嘢其實都係一個福分嚟。我哋睇呢個聯賽，即係好現實咯，即係你會比較大家其實都各為其主嘅，即係冇所謂你咩撚嘢咩希斯堡事件幾多年周年，我係唔 buy， 我唔係好中意呢樣嘢。我覺得足球就係足球，歷史就係歷史，兩樣嘢嚟嘅，冇話應份唔應份呢回事。 咁梗係啦， 即係我覺得而家呢個結果亦都唔係話真係太差。即係亦都起碼俾我知道呢個聯賽都唔係嗰啲人成日講話假波嚟嘅， 即係唔係金像獎頒獎典禮嘅話，咁啊又話俾嗰啲咁樣， 係啦，唔係分豬肉嘅，即係咩嘢又話咩阿仙奴攞足總杯啊，車路士攞歐聯啊，利物浦攞英超，你嘥撚氣啦， 願望嚟啫， 真 係， 即係我會覺得如果呢啲老實講，我起碼可以講一句，屌你呢啲體育精神嘅嘢。中國人識條春咩？真係啊！講真嗰句，就算包括大陸又好，香港又好，都唔知呢啲係咩一回事嚟嘅。 唉，都係嗰句啦。唉，即係場波未打完啦，仲有 咁啊， 幾周啊？ 唔係喺我點播之前再講多啲啲啦，就俾我講多少少啦。反正我哋好少輸波俾我哋講啦。咁咧就其實我咁諗啦，我都唔係話太過即係將一啲即係。憤怒擺喺第啲人身上，即係譬如上個禮拜，即係我哋係輸咗俾車仔啦，今次就俾水晶宮逼和啦。咁其實俾到我哋一個教訓就係、我自己作為利物浦球迷，我就真係唔會遷怒於一隊波。即係其實有少回應即係經一種講法就係、是、冇人要你係好難預另一隊波為你踢波。即係就算調翻轉嚟緊下，即係嚟緊維拉或者維斯咸，佢會唔會贏到我哋即係想即係擊敗嘅呢個曼城？唔到我哋去決定嘅，咁我覺得有咁嘅諗法嘅人係略為少天真一啲，咁我自己可能都作為一個比較有經驗嘅球迷，我係唔會咁樣諗嘅。 即係我爭摩連奴還爭摩連奴咯，但係屌佢， 因為始終人哋係因為嗰個 職業嘅訓練係要令到你攞兩，即係攞一分或者攞個勝利，咁人哋的確係攞咗。水晶宮我都唔會話好偽善咁樣同佢講話，人哋有職業性，人哋有職業道德唔肯放棄，因為始終個機會係我哋 gift 俾佢，好老實講，因為啲波真係我哋甩俾佢哋入嘅，咁佢哋亦都 duly 咁樣入咗球波咁，咁我覺得都係要即係值得鼓掌。咁我哋而家呢隊波即係利物浦有機會啦，可能都可以攞翻個第二啦。咁睇翻就當然有啲可惜啦，我哋曾經可以有好大嘅希望係攞第一，咁但係。我諗即係做得球迷實就一生一世嘅，咁希望係可以睇長遠啲。咁啊，講翻我點歌啦。咁點歌就 大有嘢回應喎。 係啊，關於頭先阿經一所講啦，話分豬肉個問題啦，其實希望啫，即係每個球迷都希望或者估下波打，估下呢一個聯賽邊一個冠軍，嗰、那個聯賽邊一個冠軍，其實係好平常嘅事嚟嘅啫。係 好平常。 我或者咁諗啦，咁其實 中國人你話會唔會識唔識？體育精神，我相信中國人係識體育精神嘅，只不過某方面嘅即係某方面 沒那麼。我會覺得，如果以我做咗幾十年人嚟計咧，如果呢個英超聯係擺喺中超或者港超咧，就一定全部合家歡收場嘅。 哦、 一定唔會有呢啲咁 down to earth 嘅結果出現嘅、 啊。其實我哋講咗幾個禮拜咧，嗰、那個即係。每一隊攞個冠軍呢樣嘢咧，係衝著曼聯而來嘅啫。係、 啊、 好明顯係啦。我哋每一隊唔中意曼聯嗰幾隊都攞一個杯，咁到時咪可以即係串曼迷咁樣咯。咁、 啊、 但我都知道呢樣嘢嘅 wishful thinking。咁其實講真啦，而家阿仙奴係咪一定贏都會一定贏㗎、 啊？ 我哋都好有可能都會輸啦。即係、啊、只係得即係曼城一定攞咗聯賽杯啫，係咪？係 啱。 咁講翻點歌啦。咁今日我諗最唔開心嘅畫面就係見到有個人喊啦，喊得非常之淒厲啦。咁就係阿薩華仔啦，咁阿薩華仔喺輸咗呢場波之後，就基本上即刻係揦高件波衫咁就揞住曬成塊面，一路喊咗我諗兩至三個鐘啦，雖然冇人知道，真係 咁耐， 係啊，因為有 兩至三個鐘， 兩三分鐘，兩三分鐘之內起碼就即係。即係其餘幾個球員安慰佢，送佢走嗰陣咧，佢基本上都冇停到。咁呢、這個眼淚，我其實有少少略為有少少欣慰嘅，因為講真，呢、這個球員我上年係諗住佢唔會踢利物浦嘅再。係咁今年續咗約啦，咁同埋我諗個表現佢自己係贏得到自己嘅球迷尊重嘅，佢自己亦都應該係幾開心繼續踢呢隊波去。 好， 咁我諗喺我哋呢隊波嘅重建嚟講，佢係一個好重要嘅一環啦。 嗯， 咁 都係個收穫嚟嘅， 都係個收穫嚟。 即係尋晚呢單嘢就證明咗佢利物浦人咯。 哦，咁樣， 利物浦即係呢個球員 有 其 真性情， 其實一個率性嘅人啦、啊、即係佢可能有好多嘢係真係表達嘅方式唔係咁英格蘭兩君子，咁但係我覺得佢係利物浦好重要的部分。 嗯， 咁啊講到喊咧，咁有一首歌咧，其實我自己就好感動嘅，就係即係送俾大家就係、是、Rolling Stones 嘅 As Tears Go By， 咁就係、是、其實本來係 Marianne Faithfull 唱嘅，咁而家呢個版本就係翻 Rolling Stones 唱，咁其實你聽翻歌詞咧就係、是。好似一個老人家，即係佢可能係早年係好多，即係辜負咗好多人啊！即係辜負咗好多人，好多嘢係好悲痛嘅。咁佢look back 翻佢自己過去一啲年華，佢覺得好感觸咁樣。但係佢都係有一啲欣慰嘅存在。咁啊，希望即係送俾蘇七啦，送俾所有利物浦嘅球迷。 好，咁就今個禮拜咧嘅時間差唔多啦，我哋播送時間再同大家見面，拜 拜。 拜 拜。 It's one of the first we ever written. In fact, we're so old that we never did it. We gave it to someone else because we kind of went slightly embarrassed about it the first time we wrote it. The children play. Smiling faces I can see, but not for me. I sit and watch as tears go by. My riches can't buy everything. The children sing. All I hear is go by. It is the evening of the day. I sit and watch the children play. 20 things I used to do, they think are new. I sit and watch as tears go by. Thank you. I love you.